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在68软件工程的宏观视角一讲中，我们用最基本的瀑布模型来描述现代软件工程的全过程。我画了一张图，你可以对照文稿来参考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阶段非常关键，一个是产品设计，一个是架构设计。产品设计由产品经理主导，关注的是如何以产品特性来系统化的满足用户需求。架构设计由架构师主导，关注的是业务系统如何系统化的进行分解与交付。设计一词非常精妙，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架构设计，其实谈的都是需求如何被满足这件事情的共识。无论是产品文档还是架构文档，它们都是设计文档的一种，都有团队内及团队间的协同价值。上一讲69团队的共识管理，我们已经从团队的协同角度谈了共识的重要性，本质上我们也是在谈设计的重要性。换个角度来说，一个企业的使命、愿景与价值观，何尝不是这个企业最高维度的设计呢？产品经理与架构师是一体两面，对人的能力要求的确会比较像，但是分工不同，关注的维度不同。产品经理关注的维度，其关键词是用户需求、技术赋能、商业成功，而架构师关注的维度，其关键词是用户需求、技术实现、业务迭代。今天我们谈的设计文档，重点聊的是架构设计文档怎么写，但是本质上所有设计文档的内容组织逻辑都应该是相通的，它们的内容大体如下。现状，我们在哪里？现状是什么样的？需求，我们的问题或诉求是什么？要做何改进？需求满足方式，要做成什么样？交付物规格，或者说使用界面是什么？怎么做到？交付物的实现原理。关于设计文档内容组织的详细说明，我们在前面45架构怎么做详细设计中已经进行过交代。概括来说，这些设计文档要素的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现状，不要长篇累牍。现状更多的是陈述与我们要做的改变相关的重要事实，侧重于强调这些事实的存在性和重要性。需求，同样不需要长篇累牍，痛点只要够痛，大家都知道，所以需求陈述是对痛点和改进方向的一次共识确认。需求满足方式，要详写，把我们的设计方案谈清楚。具体来说，它包括交付物规格和实现原理两个方面。交付物规格，或者说使用界面，体现的是别人要怎么使用我。对于产品设计，交付物规格可能是产品原型。对于架构设计，交付物规格可能是网络 API 协议或者包导出的公开类或函数。实现原理，谈的是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对于产品设计，它谈的是用户需求对应的 user story 设计，也就是业务流具体是怎么完成的。而对于架构设计，它谈的是 user story 具体如何被我们的程序逻辑所实现。以下这个公式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它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当我们谈程序实现逻辑时，我们总是从数据结构和算法两个维度去描述它。其中，数据结构可以是内存数据结构，也可以是外存数据结构，还可以是数据库的表结构。算法基于数据结构，它描述的是 user story 的具体实现，它可以是 UML 时序图，也可以是伪代码。在现实中，一篇设计文档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设计方案，而是有多个可能的需求实现方式。在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会概要地描述清楚两个设计方案的本质差别，并且从如下这些维度进行对比。一个是方案的易实施性与可维护性，另一个是方案的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不同的业务系统倾向性不太一样，对于绝大部分业务，我们最关心的是工程效率，所以方案的易实施性与可维护性为先。但是对于部分对成本与性能非常敏感的业务，则通常在保证方案的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达到业务预期的前提下，再考虑工程效率。在确定了设计方案的倾向性后，我们就不会就我们放弃的设计方案做过多的展开。整个设计文档还是以描述一种设计方案为主。如果我们非要写两套设计方案，这时应该把设计文档分为两篇独立的设计文档，而不是揉在一起。你可能觉得没有人会这么不怕麻烦，居然写两套设计方案，但是如果两套设计方案的比较优势没有那么显著时，现实中写两套设计方案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应该被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设计是软件工程中的头等大事，我们应该在这里多浪费点时间。 这样的浪费最终会得到10倍甚至100倍以上的回报。在描述交付物的规格上，系统的概要设计与模块的详细设计很不一样。对于模块的详细设计来说，规格描述相对简单，因为我们关注的面只是模块本身，而非模块之间的关系。对于模块本身，我们核心关注点是以下两点：一是接口是否足够简单，是否自然体现业务需求；二是尽可能避免进行接口变更，接口要向前兼容。关于接口变更，后面我们有机会还会继续详细的讨论，这一讲先略过。但对于系统的概要设计来说，我们第一关心的是模块关系，第二关心的才是各个模块的核心接口，这些模块能够把系统关键 user story 都串起来。表达模块关系在某种程度来说的确非常重要，这可能是许多人喜欢画架构图的原因。但描述模块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在32架构系统的概要设计这一讲中，实际上先回避了这个问题。一种思路是我们不整体描述模块关系，直接基于一个个 user story 把模块之间的调用关系画出来。比如对于对象存储系统，我们上传一个文件的业务流程图，你也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这类图相信大家见过不少，但它从模块关系表达上并不是好的选择，因为根本没有对模块关系进行抽象。这类图更多被用在面向客户介绍 API SDK 的背后的实现原理时采用，而非出现在设计文档。如果只是对于 User Story 业务流程的表达来说， UML 时序图通常是更好的表达方式。但是怎么表达模块关系呢？一个方法是对模块的调用接口进行分类，通过62重新认识开闭原则，这一讲我们知道一个模块对外提供的访问接口无非是常规 DOM API 及正常的模块功能调用、事件的发送与监听、插件的注册。这些不同类型的访问接口分别代表了模块间不同的依赖关系。我们对文稿中的图片来回忆一下 MVC 的框架图。在图中View 监听 model 层的数据变更事件， View 转发用户交互事件给 controller， controller 则负责将用户交互事件转为 model 层的 DOM API 调用。另一个表达模块关系的视角是从架构分解看，我们把系统看作一个最小的核心系统加多个彼此正交分解的周边系统。例如我们实战案例画图程序的模块关系图，需要清楚的是模块关系图的表达是非常粗糙的，虽然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分解的逻辑，为了共识的精确，我们仍然需要将各个模块核心的使用界面表达出来。谈清楚了交付物的规格，我们就开始谈实现。对于系统的概要设计与模块的详细设计，两者实现上的表达有所不同。对于模块的详细设计来说，需要先交代清楚数据结构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将一个个 user story 的业务流程讲清楚。对于系统的概要设计来说，核心是交代清楚不同模块的配合关系，所以无需交代数据结构，只需要把一个个 user story 的业务流程讲清楚。无论是否要画 UML 时序图，在表达上伪代码的设计都是必须的。伪代码的表达方式及语义需要在团队内形成默契，这种伪代码的语义表达必须是精确的。比如对于网络请求相关的伪代码，我们可以基于类似犀牛 HTTP test 的语法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稿进行查看。类似的，对于 MongoDB， 我们可以直接用 MongoDB 的 JavaScript 脚本文法，对于 MySQL 则可以直接用于 SQL 语法等等等等。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前面在45架构怎么做详细设计，我们实际上已经大体介绍了模块级的设计文档怎么写，所以这一讲我们主要较为全面地补充了各类设计文档，包括产品设计、系统的概要设计等在细节上与模块设计文档的异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谈谈如何阅读别人的代码，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